哎，真系嚟咗啦！嚟啊，开播，开咗波。睇 住你监控上嚟， 系啊，啱啱同阿何姨倾啲嘢啊嘛，因为一阵间何守南频道咧请咗绝食个喺天星皇后铁食嘅朋友咧，喺皇后铁食 码头，皇后 绝食嘅朋友咧过嚟做个专访咁样啊，咁啊， 比较记得要听 的，因为几班危急啊，因为我呢呢我近呢几呢两日咧，我都搵唔到梁锦祥，我唔知点解，我见到佢，但搵佢唔到。 有冇请埋最后一个俾人拖走嗰、那个？ 最后一个 企喺顶嗰个啊， 企喺顶嗰个咁样，即系阿草啊， 草啊， 十七岁嘅无业游民啦， 好得 喎。咁啊，星期日11点。喺呢个天星码头，即系呢个皇后像广场嗰度咧，咁会有一个叫沃敏串爆酥，或者佢叫沃敏皇后串爆酥，或者皇后沃敏串爆酥，我到而家唔知咩名。咁啊，朝头早11点咧，就用 My Video 举办嘅，哇！真系大佬， 啱啱几好似系一头先先确定 嘅，系大概系几分钟先确，几分钟前确定，琴晚就已经知噶啦。啊！但系就阿杜尚讲咩 啊？我想话一话咧，嗰一日都会拍埋片，咁就之后咧，啲星带咧就会喺星期一左右咧就可以 download 可以听翻噶啦。 OK， 咁样咧就仲要讲埋少少广告啦，因为咧呢次咧就好犀利嘅，访问埋呢个最后绑住条铁链喺条颈度嘅林辉啦，嗰三个绝食嘅朋友啦，即系花园啊、陈应辉啊、阿浩然啦、咁样，仲有呢个喺天台最后一秒嗰呢个17岁嘅无业又问阿草啦，咁样啊， 有冇俾差佬揼啊？即系喺差馆里边俾差佬揼啊！ 嗱呢啲就可能访问下呢个 Julian 啦，而家 等当事人讲 啦 ，Julian 啦 ，Julian 啦。Julian 同埋呢個阿馬楚明啦，咁樣真係我哋呢個本土行動嘅兄弟嚟嘅，咁樣全部咧都會喺度同阿沃敏做一訪問嘅。頭半個鐘頭咧就沃敏呢個串爆皇后酥，再下一部分咧就到阿盧永樂 solo 嘅，咁呢個客串性質 solo 嘅， 咁樣真係好精彩 喎。 即所有網友應該 My Radio 咧，大概應該節目完咗之後，我就立刻飛翻嚟，即刻出街，出完街之後。就會做重播啦，咁希望即係時間幾時出到街我未知，咁等到我呢希望呢可以盡量做好呢個show啦，好似上次梁錦祥頻道咁樣啊，喺皇后都做得到，咁樣呢次信心好好啊，呢次我可能會攞啲更加好嘅設施睇下啲架撐睇下會做成點嘅。好啦、 ,OK, 節目就呢啲宣傳就唔好做啦，唔使做啦已經啊，即係我會覺得依家梁錦祥頻道呢會更加講得 更加多㗎啦，咁樣今日你不上頻道咁啊，多謝阿傑斯仔嗰陣要還咗債先， 還咗少少釘， 還咗少少釘啦，真係唔好意思啊，今日嗰日實在太攰啊，我知我嗰日做嘅節目非常之差。 今日點啊？今日狀態如何？ 今日有啤酒喺度，梗係好啲啦，係咪先？啊，今日個主題係，其實今日嘅一個主題咧，我俾一個字嘅啫， 係 嚇，係個賭字， 賭 啊賭。咁其實大陸有乜嘢賭咧？咁樣係咪先？ 大陸 即係唔係紅帽仔阿賭喎？啱啱我係聽啱啱啊講嘢嗰個就係紅帽仔阿賭，我哋唔係呢個賭，呢個 賭錢嘅 賭博嘅賭， 賭博嘅賭。 即係你知啦，嗱，中國人嘅 DNA， 小龍 DNA 咧就真係唔可以離開呢個賭字嘅，真係。即係又就蕭山講啦，香港中國人咧嗰種賭嗰種感覺係好勁啊嘛，即係好犀，即係好中意博彩嘅嘛，係咪先嚇？ 大有大賭，細有細賭。 咁我當然啦，不上嘅話就係通常係講緊啲大家點樣喺大陸係慢慢點賭，點樣去細賭啊？ 你有冇賭錢啊？ 我已經戒咗賭噶啦，一自從破產之後係咪先？而家少量嘅，如果玩下衞生麻雀咧，我都仲有嘅。六合彩20蚊我都買下嘅咁樣，但係咧， 就唔同中國，即係中國入邊嘅。即係同香港嘅賭法又好多嘢，好多好多即係遊戲都唔同喎。 嗱， 係啦，性質都唔同。 大陸賭呢其實都係五花八門，乜嘢都有嘅，即係講你都唔信。即係我淨係可以講一樣嘢，香港六合彩 哇！喺大陸真係成行 成市，賭到傾家蕩產。 即係嗰個好，即係多人賭到咧，係任何一間士多都可以幫你做外圍嘅。 係啊，係啊。 咁樣你可唔可以解釋下？ 唔淨止係廣東省喎。 係啊， 係啊，什麼長三角、珠三角咧，全中國我諗都有賭香港嘅六合彩嘅。系好夸张， 但佢赌个六合彩咧，梗系唔会买六个字啊， 五百万唔嘅，买一个字都得 嘅。啊，买一个字嘅，咁有啲咩？其中嘅六合彩有咩赌法咧？ 咩赌法啊？但系我记得， 得你知得多定我知得多啫？其实 我麻麻地知得多啦，不见成个身边有好多人赌咯。就我所知嘅嗱，有赌一个 number 啦，买有啲人买一个位买三个 number 啦，有啲买单双啦，买。大细啦，买总数嘅大细嘅， 系啊，总数大细， 总数大细嘅，吓， 即系唔知几多八就系为之大，几多八为之细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我通常咧好多人都系买呢个特别号码， 吓， 特别号码系， 系仲有买特别 开呢个大定系细啦，就中间嗰个数就系一就系呢个叫做和啊嘛， 吓， 嗱即系和就归庄家，因为香港六合彩，香港六合彩咧系单数嚟噶嘛， 系， 啊最中间。因为我唔知俾你谂法啦，好似而家系47个定49个， 我都唔知啦，我都好耐。 如果假设 我买都系买电脑， 假设系49个咁话咧，咁而家就25号就为呢、這、一个系啦，25号就为一个即系庄家啦， 上 位 系 即系25号咧，即系1至14，1至24就系细 系 廿六26至49呢就为之大。 是 啦。咁、啊、中间嗰个就是甲棍嚟㗎嘛。 是 啦、啊。即係等于我哋买轮盘嘅红星啦一样啦。咁即係都係一赔廿几啦。即係好似一赔20定一赔24我唔好记得。 佢哋仲有啲好粗糙嘅即係报纸喎。即係好似马经咁样讲六合彩喎。 係呀、啊。即係你 睇过。 即係佢哋甚至有啲人呢係会印啲刊物啦咁去预测嗰一期六合彩嘅号数係大定係细。 系 双定系单咁样甚至有啲咧嗰阵咧咪喺大陆咪有啲公司咧咁样就登报纸话要有六合彩嘅 tips 系啊 咁嗰阵啊呢个咩名啊个死啊报六合彩以前嗰个咩啊 夏春秋 咧曾经俾人恐吓过啊嘛。嗱、啊，你快啲嗱，攞六合彩个 tips 俾我，咁啊，我怼冧你啊，咁样 系 啊，系啊，俾人恐吓过噶，真系几大镬啊！即系佢认为呢个六合彩系 唔系好多人相信，即系好多大陆人相信香港六合彩内定噶 啊，做出嚟 即系查好低 B 噶，即系佢有时咁，但系人就真系好多人赌啦，但系咧赌六合彩咧，我就真系从未见过人哋赢大钱嘅，输到倾家荡产咧，我就见好多。 即係好簡單啫，因為佢全部都外圍嚟㗎嘛。 係啊， 你中國大嘅，佢嗰啲外圍走路囉，係咪先？你嗰啲中國低嘅、 啊， 你知啄下啄下，你咪10蚊20蚊，咪買下囉。 我早幾年呢，喺我大約03年度呢、嗯、因為我有幾年呢，我喺上海呢，我做過一個 project， 係搞一個鬼屋㗎。 嗯。 喺商場搞一個鬼屋，咁就係枕住搞咗1-2年度啦，喺中國後尾就第一次就喺上海搞，跟住然之後呢就後尾就喺中國其他唔同嘅地方都有搞過。咁我呢嗰陣時搞個鬼屋呢，我就認識好多嗰啲民工㗎。 嗯。 即係因為我成日要請人扮鬼。 嗯， 咁所以咧就多数都系请一啲民工啦。咁我识好多嗰啲民工咧，就即系大家熟咗，跟住问佢啊，点解会嚟到上海打工啊？点啊咁咧？我都见过有好多个系因为赌六合彩，赌到咧就成家连间屋都输埋，跟住然之后就一家大细咧就走嚟上海打工，远至到去到喺乌鲁木齐嘅都有嘅、 嗯， 即系乌鲁木齐都有人赌六香港六合彩嘅，好夸张 嘅。即系，因为佢嗰个方法咧，俾我哋香港六合彩咧系多花款。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可以买大细啦，买总和嘅大细啦， 系 买特别号码啦。咁其实仲可以买咩咧？仲可以买呢个颜色啊。 啊，系啊，系啊， 六合彩有 几个颜 色球噶嘛？咩红色啊、蓝色啊、啡色噶嘛？要买颜色球嘅，佢仲可以买好，即系双单大细颜色球，即系颜色球嘅大细你都可以，都可以买埋嘅。 嗯， 即系譬如当然你仲可以买独一个 number 啦。 嗯， 譬如我买个特别号码系咩 number？ 嗯， 啊都得嘅，即系如果你咁样玩法咧，即系跟住个多姿，即系个多元性咧系容易咯。即系譬如好简单啦，我都虽然啊，我话唔赌啫，但我都有买六合彩 啊 嘛。喺香港，我要中4个字真系好，其实好困难， 好 困难。但系佢哋。 要中咧唔係好難嘅，即係你買雙單大細， 係啊， 即係可能一賠一啊，或者一賠八九點八啊咁樣，都係一個博彩值喺度啊嘛。當然啦，你大手懟落去咧，那個莊家就走啦。但係如果你唔係好大手懟落去咧，咁個莊家唔會走咧，啄下啄下你係揾到錢嘅。 是不是真的？我真的沒有見過人 即是贏贏輸輸咯，即是你。 我覺得我即是因為多犯數呢，反而你仲容易即是仲容易嗨嘢。 即是譬如我覺得。 即是人會貪心㗎嘛。 今日是2號咁樣啊，咁樣或者3號，今日3號我買個3字咁樣，咁平丁白藍啊博佢開啦，咁係咁買單數啊 ,3 啊紅色啊咁樣買曬落大家圍你，咁樣可能輸啦。但係起碼佢個賠率呢都直博啊嘛，咁你有權買大細啊。有買三分一啊，即係大中細都有啊，即係佢嗰個玩法呢係真係多元化，咁你咪形成六合彩咪好喺大陸嗰度好流行囉，而且你方便買 方便買咁咪周圍都有得買， 你任何一個士多都有，你係咪幾誇張，即係你而家香港都要投注站啦，係咪先， 咁先快死 呀，咁先快死啦，賭就應該通常係快死啦， 咪同埋佢哋賭係因為點解咁快，即係咁咩呢，就因為佢賭得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小賭怡情咁樣玩下玩下，即係大陸人個賭錢呢就真係好喺狼嗰個認真 嘛， 即係尤其是係民工喎，嗰啲民工揾唔到嘢做嗰啲呢更加搏命喎，即係佢可以搏命到呢周圍搵親民戚友借錢呢，借埋一嚿錢呢一嘢咁攞落去。 攞落 去。即係好狼下喎。 咁嗰啲真係搏個 咁好多都係咁樣就搏死咗㗎喇。 咪搏走佬喎。 係呀。 其實死係死走佬度，因為其實一賠一呢或者一賠。 咪唔識死㗎佢哋真係。唔識死㗎。 如果一賠0.98啦 ,0.88 啦，咁佢輸贏輸有限嘅啫。但佢真係一大那個賠你買得太大的話佢賠唔起的話佢真係走佬 喎。不過通常就六合彩就多數都係啲草根階層啦、 啊、 就民工啦嗰啲就去賭就多 了。即係佢哋甚至乎呢有時信喺啲香港報紙，你知香港報紙㗎啦，會寫下啲六合彩貼士㗎嘛。即 如果喺廣東省就淨係呢嗰啲賣嗰啲報紙呢成喺士多呢就淨係賣 六合彩 嗰版或者同埋馬經嗰版。 係 啦淨係嗰兩版嘅啫。咪同埋足球而家 足球 都會賣。係啦。 即係喺大陸呢 拆散嚟賣嗰啲報紙。 喺六合彩呢就已經成王成市㗎啦。咁除咗六合彩之外你知唔知仲有咩嘢係賭得好熾熱嘅呢 賭得好熾熱就。 有啲咩賭法呢 即係仲有啲賭具啊 賭具賭具咩都得啦咩都得啦關賭都得啦 打麻雀囉 打麻雀即係四川牌 乜嘢地方就有乜嘢嘅牌啦四川有四川牌上海有上海牌跟住東莞都有東莞麻雀啦、啊、打東莞麻雀又唔同㗎喎 但係我哋喺深圳呢就玩開一隻好奇怪嘅麻雀 嘅 鋼就抽錢 咪就係東莞麻雀 囉東莞牌囉 我成日都打㗎嗰啲 嗰啲就一二十 好大㗎可以我哋通常打開呢就打細細地就打二四十跟住然之後呢就大大地呢就 五十一百 再大啲呢就我試過打我哋開就最大打到一二百囉 哇一二百好 就好大鑊㗎啦 好大鑊一二百 佢點計呢就係、是、嘩等下 首先一 估值下先 係唔俾上牌 唔俾上牌嘅， 同埋 咧就要自摸嘅， 唔係一定要自摸， 唔係好有啲係打出，啊、但係最正統嘅東莞牌係唔俾打出食户嘅，係、 哦、 要自摸嘅。 即 係咁後屘有啲打而家打開咧就兩種都有，啊、不過都係自摸先準食嗰啲咧就會多啲咯、 啊。即係好簡單啦、啊，譬如我打 一， 我自己打一二十咁計啦，依樣我識啊，我識嗰啲我講先啦。 你講先，你講先。 打一二十蚊唔俾上牌只可以碰牌。 係。 咁、啊、如果譬如你降咗一隻牌係明降嘅。 明降係。 明降就十蚊。 十蚊。 就每人十蚊。 係啦暗降。 暗降就二十。 就即係自摸就委委已經二十。係 啦暗降就委委二十。 咁要食出户先計得 出。係啦。咁如果你打隻牌俾我降就嗰年有俾三十。 係啦。 俾三十。 係。 咁如果自摸呢就委委二十。 係啦、 啊。但如果你打出嘅呢就淨係收一加一十蚊嘅啫。 係啦。 所以呢嗰種麻雀呢只係佢係會打盡量自摸先食。 係啦。 係啦。但如果譬如譬如我包咗降啦因為我打嘅牌俾人降咗呢我俾30蚊㗎嘛。咁如果譬如我食碗我梗唔食㗎啦。 係呀因為要蝕錢食碗有時會蝕錢。 咁、啊、我就 都未必唔食㗎。即 係 有陣時好危險嘅時候呢咪食咗佢囉輸少當嘢。 即係如果譬如我係博字我會博字摩先食囉。即係佢係呢個係出咗你博字摩囉。 好大㗎嗰啲牌可以。 除咗係咁我試過一日降四隻啊。 係呀。 嗰日啊。 仲有 喎。仲有 喎。佢唔係淨係計咩喎。佢譬如話我食咗碗呢 咁我就摸多两只王子， 王子 要中，即系而家好多人打到黐、啊，即系打到好大嘅。 我打过四只王子啊， 系有啲打四只，有啲打两只咁样。咁啊，就计翻你嗰个位，点样计咧？就即系比较好诶复杂。譬如你开打式，你系开一嘅， 一 咁啊，咁唔系你系一位嘅，咁咧就。逢亲你摸到啲一万一索嗰啲你就中啦，跟住东又中啦，因为东南西北 仲有五都中， 吓系系啱啱啱啱即系个未啊，就一啊五啊，一二三四五啊，跟住就六七八， 唔系系一同埋五系东同埋东 啦，红中啦，红中又中， 红中唔中， 中啊， 中发白唔中，中 中噶，我哋打埋，唔系其实家家有球啦，有噶，中发白都计埋噶。 即系中法噶唔当啊嘛， 中 法 白都中噶， 四家啊嘛。 唔系噶，我哋都中埋噶，即系当中噶。 即系打埋啲真系， 咁所以就可以好大噶。即系譬如如果有时，如果打五十一八咁样咧，可以系几千银上落。 咁你计下啦， 系啊， 我打一二十，我试过系赢过四百，输过六百。 系啊， 咁你谂下，你谂下嗰条数系几大啦？ 系啊， 打埋王子嘅话， 系啊。咁但系就佢就有样好，就系咧，你就随时起身都得。 系啦，因为佢冇风嘅，佢冇风嘅，系冇风嘅， 吓冇风 嘅，冇风嘅， 就铺铺嚟。咁同埋佢打麻雀就好方便喎，通常都係打用麻雀用嗰啲电动麻雀台嘅。 少啲一啲啦。 而家都好多係㗎咁就所以就更加大，因为呢你 快 牌又唔使洗又快㗎嘛，一铺一铺一铺铺。咁总之呢就嗰啲牌就大过我哋打广东牌好多，因为譬如话如果你衰起上嚟呢个零两个钟头冇糊食呢，成 日 都 话你 㗎， 真 係 大 镬，真 係 边都唔使去。 即连降都冇得降，真係好大镬。 系啦，系 即系佢因为佢方便到咧，就甚至乎你士多有一打啦， 士多啦，茶餐厅， 茶餐厅啦，屋企啦， 系啊， 屋企约四五个，可以约五六个噶， 系啊， 打输出中嗰个下家庄噶， 一好多系啊，好多时都唔止四个人打噶， 唔止四个人打噶， 打打下有人嚟咁样，又起身， 都系甚至四个人打紧，你后边嗰条友第五个可以买王子， 系啊，有人买王子啦， 即系佢唔使打，佢都系参与紧呢个赌博噶， 系啊， 即系呢种赌法咧系。即系全天候，即系好容易，即系易容易要真。 冇人打我哋嗰啲广东牌啊，咩做牌嗰啲冇人打。 唔系我哋香港人咪会有咯。 即系我就系话除即系除咗香港人啊，即系冇人会有耐性打嗰啲牌，因为嗰啲好快， 好快， 好有侵略性 嘅。系咯，好。总之有时计一只牌咧，即系留喺只西就留喺只西。 系啊，因为以前如果我未打嗰啲，我就会觉得啊，即系譬如话喺香港麻雀馆打跑马仔咁样，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好快啊！喂，佢啲仲犀利啊，即系快得好紧要。 佢都全部留对牌噶嘛， 留对牌啦， 有牌一定碰噶嘛。 三张真系唔好打出去， 三张唔打住啊嘛。 系啊，三张一打出去咧，就真系好容易 惊俾人降啊嘛。 俾人降咧，你就仲食唔出糊咧，咪真系好大件事啊！ 俾人降就唔食糊啦，唔搏自摸唔食噶啦。 哎，唔系噶，你用咁嘅心态，你一听你讲，你咁样讲就知你系错过。 唔系我咪错过打好多，但 系即系通常劲啊，唔系通常输得好劲嗰啲咧，就系你见到人哋降咧，咁你死喺度咧就做降。其实我话咩，打嗰啲牌咧，即系自然为主，即系我心得就系尽量，因为你降其实系好难噶，咁咧尽可能教到副牌咧都系以食糊为主，咁咧即系有阵时未必真系俾人降咗咧，你就仲死都唔食，因为死都唔食嘅时候咧，你。可能仲会开，人哋仲可能开多几个降，或者然之后到最后系第二个食嘅时候咧，你输就输咗仲多。 哦，咁样 系啊， 识手牌嘅讲真，有人暗降咗之后，其实个家家都唔识噶，呢度清楚嘅。咁我识到嘅，即系话咧，就系讲打麻雀同埋呢个六合彩嘅，就仲好多嘢讲， 做多。 你喺 深读啲 ICQ 先啊， 读 ICQ 先。 系啊 ，OK， 阿深圳虎营今日冇上嚟啊，咁佢睇先，佢讲翻就佢 send 咗好多 ICQ 上嚟啦，佢就话。讲皇后先喎，阿草佢话够劲，我自问就冇佢咁嘅胆量啦，咁样。 讲真啦，啲久经训练嘅无业游民咧，系真系唔错， 精彩噶嘛，我都有睇啊，现场好啊，真系冇得睇。 唔系我最衰就点解天后第一个捉下人咧，大佬真系第一个捉下天后上面第一个捉下人啊嘛，讲真，即系我谂我成日谂有几个系最后。 你当时喺边度啊？ 我当时我喺出边啊，已经喺出边啦，咁样。啊，咁就捉你第一个应该系捉阿草啊，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咩，因为阿草 但捉唔到佢啊嘛， 佢最细个同埋最细粒噶嘛，捉佢嚟嗰阵比较容易噶嘛，即系我哋开盘咧，我哋捉阿草，啊，点知第一个捉阿人啊，真系 好有佢好有蜘蛛侠 feel 啊，真系 犀利啊呢个，唔系十七岁梗唔惊死啊，真系系咪先？即系呢啲我啲社运接班人咧，呢个真系算。 佢其實佢嗰下佢企喺嗰度跌落去係水嚟㗎喎， 係啊， 哦 okay、 好似仲好啊，佢又唔好識游水添。 係 唔怕㗎呢啲真係。 好咁讀埋先啦。咁啊深圳虎營繼續話佢話正經嘅就係呢個福利彩票，即係佢話 足球彩票， 唔係正經嘅，唔係佢話正經嘅政府開嗰啲啊， 足球彩票咯，足球彩票咯， 唔係足球彩票，另外一種。 十三場要估中曬 嘛？唔係，嗰個係足球，你嗰個係足彩啫。 足彩。 佢講嗰個係福利彩票咧，係好似六合彩咁樣抽波仔噶，搞錯啊！成日都有啦，電視一個禮拜開唔知兩晚三晚噶， 即 係獎 嘅。即係俾張你唔好填嘅，你係俾張嘢俾刮噶嘛？係咪啊？ 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喎， 因為我唔知啦，我就係 但 係 電視有一播噶，有一開嘅，六合彩差唔多 嘅。咁好官方開嘅呢佢就係俾啲俾張票你嘅刮中咗呢你就可以換啲禮物啊嗰啲禮物你咪換返錢囉最犀利係有。 唔係呀嗰個係中錢㗎中獎金㗎係呀係呀係呀。咁佢睇嚟睇去都唔明佢講乜早排上去呢做嘢都係跟人買特馬啦咁不過呢港島不能不提香港六合彩同埋八小姐玄機福建賭得仲勁。知唔知咩叫八小姐玄機啊？ 係一啲我都唔好清楚，但我聽講好似我估計應該係一啲最好你 ICQ 你應該上嚟啦，深圳虎營 啊！琴晚上個禮拜咪你講咗咯，講到你又唔過嚟啊！ 係啊， 而家喺度咦咦餓餓你真 係咁啊！香港嘅六合彩就有49個。49啊， 系啦，咁就话识咩啦？25号一定系庄家嗰个红星嚟噶， 系啦，咁同埋最后一个啦，佢就早排咧有个大陆六合彩报纸，一个香港电话系问贴士，但系其实咧系唔知边间报社嘅编辑嘅电话，咁结果搞咗好耐之后咧，报纸咧就登声明话嗰个电话咧系编辑部嘅电话，唔系贴士嚟嘅，班友唔好讲话到。打 IDD 到香港打到破產啦， 係啦，真嚟 嘅，呢個我都聽過， 因為好多人係問 tips 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黃大仙零簽啊，真係信到震，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好無知嘅， 即係我見到好似以前嗰啲人玩嗰啲乜鬼嘢啊，有沙煲吊住嗰啲咧叫咩啊？字花係嘛？係，玩字花一樣啫嘛，佢字花咧即係其實內定咗啦，但係佢畫一幅圖出嚟，就個原機喺幅圖裏邊啊嘛。喂，而家六合彩都有喎，個原機就喺幅圖裏面喎，你自己諗。但係嗰幅圖咧，你係講邊個 number 得㗎？係嚇，真係唔知點解嘅，即係可能呢個人係49歲。 唔係中國人賭錢係真係即係嗰種無知法咧，係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即係譬如我講個例子咧，就係我02年嘅時候世界盃咧，呢個巴西輸俾呢個法國咧，咁跟住咧就持續咗成幾兩三年啊，即係02年之後咧。我成日都聽到喺大陸啲人講呢就話呢個巴西嗰日打假波。咁我曾經聽過最誇張呢就是個的士司機。即係佢係鬼形鬼聲咁同我講呢佢話真係打假波啦。佢話當陣時呢佢話佢講到呢就成個古仔呢即係有曬排張㗎。就點樣中場嘅時候呢就呢個法國隊呢就搵人呢就入去呢又同巴西針數啊點點點啊。然之後呢就又唔知話早一晚又俾啲藥啊朗拿度食啊點點點。佢講到真係好似真嘅一樣喎。但而佢真係相信㗎。即係你聽佢講緊嘅時候呢你係 feel 到佢真係相信㗎喎。咁個即係好得意嘅時中國人 即係而且呢大陸呢啱講起波啦大陸嘅賭波都好似尤其是廣東省 當然啦 廣東嗰度係好似做、啊、因為佢哋講嗰啲足球呢係我識啲莊家㗎佢今日 我都係 大莊家 大莊家 大莊家佢係每一日呢佢就喺呢個死嘅沙頭角沙頭角嗰度有個莊咁樣唔知講唔講得是但啦唉督咗出嚟拉咗佢都唔好熟嘅啫咁呢短短一個月淨係個莊仔即係幫我跑腿呢都賺24萬。 我 世界盃嗰個月賺24萬同我講。 我想即係我所識嘅呢就唔講啦總之係即係唔可以透露啦總之我都識有啲人係做大莊嘅即係喺大陸啦。即係總之每一個月嘅即係收返嚟嘅投注額呢是以千萬計的 千萬 一個人是啊好誇張的咁而做莊嗰個大莊嗰個是真係即係發大達的 肯定係啦 好犀利 嘅 真係 因為好簡單用嘅嘛 你知唔知嗰啲喺廣東省呢做廠嗰啲廠佬呢即係點樣買波嘅呢即係唔係我哋咁樣1000多百蚊咁買嘅係10萬20萬幾十萬咁樣買一場嘅咁所以好誇張嘅佢哋 即係你哋廠佬就梗係去大莊啦。因為佢哋譬如啲我哋可能住喺大陸啊，有啲香港人呢，佢哋直頭係走去士多都係又買得到㗎。即係因為士多真係好方便你買落 乜嘢都有㗎。 買落合彩。 係啊。 啊買呢、這個馬。 打麻雀。 打麻雀。啊、又有呢個波島。咁你哋你開喺度開台麻雀咁你乜嘢都到㗎。成晚啦喺度豬雀咁到。 乜嘢都有㗎。 係好方便一啲呢你想賭的人呢去賭的。 基本上是一個賭博便利店來的。 是啦、 啊。即是士多就 是。你即是你知道我通常在廣東深圳一帶活動或者遊動的。咁其實有沒有其他賭法你知你知知不知道呢 仲有賭馬啦。 賭馬。 賭馬又犀利啦。 即是他們是不是又是好像香港 賭馬又是有外維修啦。即是有人做裝啦。 有沒有新蒙彩賭呢 啊 三重彩 好少嘅，佢哋都係以 WinPayQ 為主嘅，咁但係又係賭得好大啦。 但位置 Q 都冇好似 我唔敢好肯定，但係總之咧就調翻轉，即係唔同六合彩，六合彩就調翻轉，就香港好少花款， 冇啊， 佢就好多花款啦。但係馬咧就以 WinPayQ 為主嘅。 因為反而係冇六環彩㗎嘛。 冇㗎冇㗎嗰啲肯定冇。你話有冇位置 Q 我就唔知啦。咁同埋呢就即係注碼又係好大啦。 好大。 咁同埋呢你如果即係譬如話每一次嘅賽馬日呢其實即係譬如話臨場起飛嗰啲呢不明來歷咁樣喺香港馬會起飛嗰啲呢就通常都係即係國內嗰啲大嘅外圍莊呢就打返啲飛張。因為佢哋哦，一定受唔起啊！我因為我識呢啲人啦，我曾經見過啲運作，即係我去過啲鐵鬥，我哋見過啲運作，即係其實嗰啲錢真係好難賺。佢需要一個即係唔係淨係你話你有錢就可以做一莊啊！即係佢係有幾個，通常都會有幾個好幫得佢手嘅人啦。嗰啲人咧就類似啲精算師咁嘅，亦都好似即係好似金融公司啲盤房咁樣嘅。咁佢哋要計數要計得好快，你知道因為每一場馬呢半個鐘頭一場，半個鐘頭一場。咁啲人打啲飛入嚟嘅時候呢佢要即刻計，即係佢譬如即係好簡單啦，譬如有個人買十萬 win 嘅，佢要即刻要度要呢十萬我 absorb 幾多，有幾多要分返出去俾其他啲行家，或者然後有幾多又打返落嚟香港咁樣，咁佢要計到嗰條數，即係點樣佢先有著數啊？咁所以呢就嗰幾個所謂叫精算師呢就好即係好值錢㗎。 唔係㗎，計唔掂都係走佬㗎咋。啊，我識好多人走佬。 我識嗰啲就做好多年㗎，即係佢哋就好我未見過有即係有走佬咁樣啦。即係但係總之就即係做到盤生意好大㗎。好誇張㗎嗰啲係。 即係我講係士多類啫。 我唔係講士多嗰啲。 即係你知道。 即係有規模嘅外圍囉。 即係我哋講賭嗰啲即係100萬次都講唔完㗎。平均28分鐘。 好啊，休息翻嚟再繼續講。 OK。 OK。